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眼看唐三他们要走，紫珍珠脸上的神色突然发生了一些细微的转变，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。 主人，如果真的遇到魔魂大白鲨的话，千万不要伤害任何一头，哪怕是最弱小的也不行，否则必定会被所有魔魂大白鲨群起而攻之。想要登陆海神岛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等。魔魂大白鲨的习性我虽然不太了解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每天晚上夜色最深的时候是他们活动最少的时段，那个时候渡海把握会大一些。 我明白了，谢谢你这些天在紫珍珠岛上对我们的款待，那天和你的赌约只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，你不用当真。这一去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平安归来，虽然你是海盗团的团长，但我希望你今后在劫掠时仔细查探好对方的身份再动手，没有取死之道的人还是放他条生路为好。放救生艇吧。 哦， 紫珍珠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上十几岁的男人，他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自从那天认唐三为主后，他一向霸道暴躁的脾气竟然自行收敛起来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是站在这个男人身边，或者是看到这个男人的眼睛，他的气势就会自行瓦解。而也正是这个男人的出现，令紫珍珠隐隐发现，自己似乎又开始喜欢男人了。而且他可以肯定自己喜欢上的就是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多岁的男人，尽管这男人怀有娇妻，紫珍珠还是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他。马上就要分别了，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，不知是否还有再见之日，紫珍珠心中顿时被莫名的失落感所胀满。救生艇已放下，紫珍珠号配的这艘救生艇容纳十个人也毫无问题，史莱克七怪相继跳入艇中，唐三也走上了船头。吉祥和紫珍珠送到船舷边，吉祥的眼圈有些红了。 老师，您保重。 好男儿，流血不流泪，下次见面时老师可要检查你的修炼成果。 吉祥想再说什么，却发现自己喉咙已经哽住，只能用力地点着头，强忍着不让泪水滴落。唐三向紫珍珠点了点头，这才搂着小舞飘身而起，朝着救生艇落去。眼看着唐三落在救生艇上，紫珍珠猛地回过身，朝着水手们大声喊道： 起锚，返航！ 紫珍珠号发动了，调转船头朝着来时的方向起航。而这时候的紫珍珠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猛地扑回船头，朝着渐渐远离的救生艇大声喊着： 主人，愿赌服输，我既然认你为主，你就永远是我的主人，我在紫珍珠岛等你，你们他妈的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 泪眼朦胧中，他看到的是唐三的微笑，还有那向自己挥动的手，以及他那格外坚毅的眼神。紫珍珠扭头看向身边同样忍不住流下泪水的青年。 吉祥，他们会活着回来的，对不对？ 一定会的。 目送着紫珍珠号渐渐远去，唐三回过身时，却看到众人都在眼神怪异地看着自己。 你们看什么？ 小三，厉害啊，那女孩确实不错，虽然比你大几岁，但保养得挺好的。 慕白，你就这么当老大的？我有小五，也只有小五。 你以为三哥跟你一样啊？三哥是正经人。 朱青，你这胳膊肘可不能往外拐啊。哼，我是跳进大海也洗不清了。 谁让某人 有那么多不良记录的。 我，嘿嘿，死胖子，你笑什么？你的不良记录啊？嘿嘿。 戴沐白刚说到这里，便看到马红军要杀人的眼神，便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白沉香有些疑惑地看着戴沐白，再看看马红军。 他有什么不良记录啊？ 没什么没什么，都是年少轻狂时的一些事，你回头自己问他吧。 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唐三生死不明，其他人生死与共，戴沐白、朱竹清重伤，马红俊就成了众人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。尤其是在海中漂流的那段时间，胖子一个人挑起了大梁，对白沉香更是极尽保护，白沉香又怎么可能不感动？在他心里，现在胖子是可以依靠的男人，他对胖子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关心了。看着白沉香转向自己的目光，马红俊赶忙收敛神色，看向唐三。 三哥，紫珍珠说这片海域里有魔魂大白鲨，那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要是真有几百头那种强大的海魂兽，想要渡过这片海域很难呢。 首先我们不能急，现在该试试我们的龙渊艇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探手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上抹过，当初在拍卖场买到的龙渊艇出现在手掌之中，伴随着一道魂力注入其中，龙渊艇顿时化为一道流光飘然而起，落向海面。艇身迅速增大，眨眼间已经变成一条长约12米的特殊小艇。龙渊艇通体晶莹剔透，就像是用无色水晶雕琢而成，表面上带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光晕，落入海中竟然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。艇首位置是一个龙头的模样，尾部却是如同鱼尾一般，两侧各有四只像鱼鳍一般的翼，通体乳白色，宛如玉石雕琢而成。最为奇特的是，这龙渊艇本身是密封的，此时上方舱盖开启，露出了里面一共12个座位，里面有船桨的把柄，除了最前和最后四个座位之外，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。那如意般的船桨也很奇特，通体呈梭形，熟悉暗器制造的唐三知道，这是减小阻力的最好造型。在唐三的带领下，众人飘身而下，落在龙渊艇上。龙渊艇甚至没有因为他们的落入而晃动，十分平稳。唐三早已通过魂力了解过这龙渊艇的使用方法，他们八个人正好坐在八个有把柄的位置上。唐三抬手在前方一个人头大小的水晶球上一按，注入一股魂力，上方的舱盖顿时闭合，隔绝了外面的空气与声音。龙渊艇大约有一半的体积已经没入海中，低头看时能够看到下方奇异的海洋世界，通体360度都有着良好的视线，每一个角度都没有盲区。唐三起身弯腰，改坐在船头那水晶球的位置上。这里是龙渊艇的舵，通过这里可以对龙渊艇进行各种操作。 我们先试试驾驭着龙渊艇。 一边说着，他的精神力已经与龙渊艇连接在一起。在魂力的催动下，龙渊艇悄然下沉，完全没入大海之中。按照唐三的指点，除了小五以外的六个人都动起了他们面前的把柄，外面船体两侧宛如鱼鳍般的八翼也随之动了起来。嗖的一下，龙渊艇在海中破水前进，众人只是动了一下船桨，它就已经窜了出去，这一下至少有20米的距离。只不过大家用力并不均匀，窜是窜出去了，但却在海里打横过来，调转了船头。众人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身体一歪，但是大家的眼睛也都亮了起来。 好快啊，这钱花得值。 龙渊艇的速度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们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搬动船桨的力气并不是很大，但是那如鱼鳍一般的翼却在摆动中产生了很大的推力。唐三沉默地思索片刻后明白了过来。 三倍，这魂导器不知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方法，令这有船桨作用的翼发挥出了超过你们所用的三倍力量，而且随着前行， 后面那如同鱼尾一般的船尾会随之摆动产生推力。我刚才体验了一下，那鱼尾的推力是通过我这里来控制的，注入的魂力越强，产生的推力就越大。你们的船桨也一样，用的力越大，它前行的速度就越快。 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对于新鲜事物有着不同程度的好奇和兴趣。在唐三的指引下，大家开始对龙渊艇进行操作练习。果然，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，当众人将魂力注入手中的把柄时，龙渊艇的速度就会达到一个极其惊人的程度。第一次试验时，整个艇身甚至都因为两侧力量不匀而翻转过来。不过翻转了几周之后，它就会自行恢复正常，十分奇特。史莱克七怪在一起这么多年，配合相当默契，用了大约一个时辰的功夫，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龙渊艇的操作方法，也能比较稳定地控制龙渊艇了。长达12米的龙渊艇在众人齐心协力的操作下，宛如游鱼般在大海中畅游。看着周围通透的海水里各种各样动人的景色，众人都有些迷醉，尤其是几个女孩子，没有真正潜入大海之中，就永远都无法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番景象。蓝色的海水里，各种颜色的礁石、珊瑚、鱼类，还有一些他们根本叫不出名字的生物，色彩缤纷绚丽。这片海域的海水并不算深，只有200米左右，而下方的礁石更是如同山脉一般高低起伏。一个时辰刚到，唐三就操纵龙渊艇浮出水面。这龙渊艇水晶球前方有一个石条，当龙渊艇在水面上时，石条是白色的，一旦潜入水下，立刻就会变成蓝色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逐渐从一端开始变红，当完全变红时，就标志着艇内的空气已经不足了，必须浮出水面换气。呼吸着海面上湿润的空气，宁荣荣感叹道： 这龙渊艇别说是10000金魂币，就算100000金魂币也值得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